快走快走快走，哎呀，站住站住站住，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，在你们的真神面前庆祝你们的胜利吧，请真神大人检阅你的部队，检阅开始， 走，快走，后面跟着。 国民党专员大人，你装成少数民族又救回来真古兰丹木，就以为你有了政治资本，就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驻乌城的特派员，做梦。你看看看了这张纸条上写的什么，你这个汉族的败类。 珍珠，我明白了，看了是他打死的。 压下去。是，走。天空放射三颗照明弹，让他们照亮祖国的山河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《冰山上的来客》的录音剪辑，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 了。